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彩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江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断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 奇，拍案惊奇。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昏》，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娘。 陆泽熙看着嬷嬷，这个女人呢，认真琢磨事情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我呢也不要什么歃血为盟，那样太血腥。哎，要不这样吧，你也告诉我个秘密，这样呢我们也算是交换过秘密了，求个稳妥呗。 我那些破事你哪件是不知道的呢？老七把我捞出来之前，早就把我查了个底儿朝天了。之后啊，咱们俩就日日相对了，一起在西亚那么多年。工作上的事就不说了，在你的面前我的私生活都是透明的。我交过几个女朋友啊，他们都是什么罩杯，你比我还清楚吧。我就剩没脱光衣服在你的面前晃荡的。哎，说真格的，你要看吗？你要看，我绝对不含糊，我现在就。陆泽熙站了起来，做着解皮带的姿势。 哎，行了行了，你知道老齐为什么不放心你吗？就是因为你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我这认真跟你说话呢，你一言不合就开始脱裤子了。 吓你的。 瞧你说的，我会被你吓到。 哎，那我可真脱了。 滚。默默一边说一边捂上眼睛。 陆泽熙当然是开玩笑的，他拍了拍默默的肩膀说，哎，不闹了，我先去弄点夜宵，你呢在这仔细想想啊，想清楚了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等会儿你直接问我就是了。 厨房是开放式的，默默就坐在沙发上看陆泽西煮面煎蛋，动作虽不说行云流水，但也很熟练。哎，你真的会做饭？ 我人生前面这20几年呢，都是穷屌丝，要没这么点技能，早就饿死了。跟你这么说吧，我跟潘瑜，鲁泽西顿了顿，接着说：“我们最穷的时候，吃的就是清汤挂面，连鸡蛋都买不起。” 哟，还真够惨的。 鲁泽西没有吱声，只是把煎好的鸡蛋摊到了热汤面上，一个人一碗摆到了餐桌上，又拿过了筷子。 默默走到餐桌旁，拉开椅子坐下。嗯，挺香的。 趁热吃吧。哼，跟你说，除了他呀，我还真没给别的女人做过饭。 要不你跟我说说潘宇的事儿吧。 嘿，没什么可说的。突然一阵门铃响，鲁德西皱了皱眉：“这么晚了，谁呀？” 默默抿嘴笑着说：“不会是哪个前女友吧？” 鲁泽西开了门，看到是方志远。嗯，你怎么来了？方志远连鞋都没有换，径直走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了餐桌上的热汤面和餐桌旁的默默，也不用谁招呼，他一屁股坐下，拿起筷子就开始吃面。哎哎哎哎哎，什么情况啊？鲁泽西不解，有些担忧地看着方志远。你跑我这吃夜宵来了？哎，那碗是我吃过的，我给你重新弄一碗。不用了不用了，这就挺好。方志远连面带汤2分钟吃了个精光。 默默和陆泽西面面相觑，默默也感觉到方志远有事儿，怕在这里待下去反而造成不便，那什么，我先走了。 方志远抬眼看了看默默，又看了看陆泽西：“你们俩，我这没有打扰你们俩吧？”“说什么呢？我跟他要有什么，还等现在啊？你先坐着，我送送他。”等陆泽西把默默送下了楼，回来的时候，他看到方志远在抽着烟。陆泽西也点着了一根烟，怎么了？出事了？周宁静要跟我离婚。什么？开什么玩笑啊？我没开玩笑，他亲口说的。他要跟我离婚。哎呦，那就是气头上的话，不能信啊！哎，不是，你干什么坏事了啊？让他发这么大的火啊？我辞职的事情，他知道了。不是，早晚得知道啊。哎呀，这样你晚上就住这儿了啊，先冷静冷静，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说一声啊，免得他担心。鲁泽西说着摸出了手机：“别打。”可是他问我以后怎么打算，我说我想自己干，他不同意，反而拿离婚来威胁我。你说我就是想干点事情，他怎么就这么难呢？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同意，我才一直瞒着他的。可谁能想到，他居然威胁我。鲁泽西掐灭了烟，往沙发上一靠：“志远呢，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呢？哼，谁他妈都不容易。” 方志远在洗澡，鲁泽西找了套新睡衣送进去，这时候门铃又响了。 陆泽西纳闷地说：“今天这怎么了？”没想到来的是明航。明航跟方志远一样，也没有换鞋，大踏步的就进了门。陆泽西摇了摇头：“怎么全都这样？太没素质了，这些人。”洗手间里传来了水声，明航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便赶紧转头对陆泽西说：“有人呢。”陆泽西刚要说话， 方志远穿着睡衣从洗手间走出来，顶着湿漉漉的头发看着明航。明航大笑，你们俩，哎呀，我勒个去，这也太没底线了吧，啊，真是刷新三观的节奏啊。滚蛋，陆泽熙踹了明航一脚，我就算真的变了取向，我能看得上他呀。方志远拿着毛巾擦着头发，我怎么了？我觉得我自己挺好。明航，你怎么来了？明航挠着头，哎呀，巧了巧了，你们俩都在啊。哎呀，这件事情可算找着人商量了。方志远说，嗯，出什么事儿了？老八要当爹了。方志远都傻了眼了，嗯，什么情况啊？陆德熙笑起来，看不出来呀，他跟这个小网红发展这么快啊。哎，不会是喜当爹吧？明航叹了口气，哎，要真是童安安就好了，我看呢，老爸和他倒相处得挺好。陆泽熙一拍大腿说，不是童安安哦，那么老爸这段时间还认识了别的女孩了？哎呦，深藏不露啊，这个八有根。是海丽，海丽怀孕了，离婚之后才发现的。明航说，这事老爸还不知道呢。我呀也正发愁呢，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告诉他吧，我已经答应海丽了，暂时替他保密。不告诉他吧，哎，你说这么多年的哥们儿啊，都要当爹了，这可是大事啊。明航说完一抬头，只见陆泽熙和方志远都睁大着眼睛看着自己。陆泽熙诧异地说，我都被你们给弄糊涂了，这海丽怀孕了，孩子是老八的，这个事情老八不知道，你倒是知道了。明航无奈，只好把和海丽相亲的闹剧和盘托出了，听得陆泽熙和方志远一愣一愣的。这事儿啊，必须得告诉老爸。陆泽熙拍了板，明航，你不了解海丽啊。他吧，哎，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海丽这个人做事啊，有那么点不计后果啊。要是他真的带着孩子在家了，当然前提是他能够找着愿意喜当爹的。好，我们假设啊，假设瞎猫撞上死耗子了。明航说，你说什么呢，太难听了，什么叫瞎猫了？不是，我就是随便打个比方啊，你别跟我抠什么字眼儿。哎，你们说啊，海丽在家，要是对方为人好，对孩子也好，这都无所谓。万一不是呢？啊，老八这孩子那不受了大罪了吗？方志远说，嗯，老陆这话我同意，赶紧的给老八打电话。 老八正在看电影呢，是午夜场，他边上坐着童安安。童安安抱着大桶爆米花，电影开场才十分钟，爆米花就快见了底儿。是个青春爱情片，名字很长，老八根本记不住。老八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和海丽相亲的时候，大概是第二次见面吧。海丽提出想看场电影，老八当即就同意了，因为他实在想不出别的约会方案。还记得当时看的是一部恐怖片，老八吓得够呛，海丽倒是津津有味，乐在其中的样子。今天这午夜场电影是童安安硬拉着老八来的。 我特别想看这部片子，今天首映。马有根，你跟我一起去呗。 要去你自己去，我没兴趣。没看我这加班呢吗？老爸自顾自地敲打着键盘。 一个人去看电影，那我混得有多惨呢？ 陆泽熙还经常一个人去吃火锅呢，我没见他惨呢。 我不管，你要不陪我去， 一下子坐上老八的写字台，一手遮住键盘。 你要不陪我去，你也别想写代码。 我这工作呢，明天得交。 童安安不依不饶，又放出了他的魔人大招。 老八不安地扭动着身体，忍受着在他看来很是乏味的电影剧情。他抱怨说，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制作精美的 PPT 吗？哎呦，好多 MV 都拍得比这有意思。 童安安扭头白了老八一眼，哼，就你话多。 一阵手机铃声，前排有两个姑娘扭头瞪着老八，老八这才意识到是自己的手机在响。他拿出了手机，正准备到外面接，童安安一伸手夺过了手机，直接就按了关机键。老八气得直骂人，无奈前排两个姑娘又转过头来了，一脸不高兴地看着他。 这位先生，能不能注意点观影文明啊？ 毕竟是公众场合，是啊，自己也影响人看电影了。老八就只好老实地坐着。好不容易挨到了散场，老八正要站起来要走，却发现童安安泪眼迷离地坐着一动不动。老八推了童安安一把，怎么还哭上了？你这丢人去。 哎呀，太惨了，那两人好不容易相爱了，半路又杀出个前女友来。 哎呦，不就一个电影吗？你至于吗？你这是。 童安安站起来，一脸怒色，泪珠还不断地往下掉。 老八摸出了一包纸巾，抽了两张递了过去。别哭了，别哭了，走走走。哎，你不是想吃烧烤吗？我现在带你吃，这总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童安安没接过纸巾，而是把脸凑过去。 嗯，你帮我擦。 过分了啊，过分了啊！老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来来去去那么多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我不管。 老八拿着纸巾帮童安安擦着眼泪。今天出来，童安安并没有化妆，素颜的她看起来却更显得精致，眉眼之间透着清纯和天真。 童安安总算不再哭了，犹豫了一下，便一把搀住老八的胳膊， 走，吃烧烤去。 老八一愣，站着没有动。 怎么了，八有根？ 没什么。被一个漂亮的姑娘挽着还是主动的，老八心里一动，却还是说，哎呀，这不合适。这个 童安安跟没听到似的，一手继续挽住老八，另一只手推着老八的后背，催促着老八赶紧往外走。两个人俨然像一对情侣，就这么在路上走着。童安安停下脚步，看向老八， 哎，你哆嗦什么呀？ 没什么，就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夜色里，步行街上的人并不多，童安安就这样站在他的面前，年轻、热情、美好的，让老八难以置信。 八有根，其实我想了好几天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哼，就喜欢上了你。总之，我觉得我和你在一起挺好的。难道你不喜欢我？ 老八用仅剩的一点理智说：“不是我，不是安安，我不是配不上你吗？” 我知道，可是。这重要吗？ 我离过婚，我没房子，我也没车，我还比你大好几岁。 可是我觉得和你在一块儿我心里踏实。真的，八有根，你吧，除了老点儿、穷点儿、抠点儿，别的地方都挺好的。 老八笑了， 却还是轻轻地拿开了童安安的手。这就够糟糕的了，这个。 童安安有些生气了。我都这么主动了，八有根。你太过分了吧。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童安安掏出看电影时抢过来的老八的手机往他怀里一扔，路边拦了辆车，一下子就窜了进去。 老八站在一边手足无措，打算先开机然后再给童安安打电话。一开机，陆泽熙的电话就杀了进来。老八接完了电话，整个人都石化了。 陆泽熙家凌晨三点，陆泽熙、方志远、明航和老八四个男人坐在一块儿。 陆泽熙说，我帮你查过了，如果海丽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而且确定这个孩子是在你们两个人婚姻关系存续中受胎的，你就有义务负担孩子的生产和教育等费用，也就是说你对这个孩子有责任。老爸低着头，眼里含着泪光说，那用你说吗？我自己的孩子我能没责任吗？我跟海丽结婚就一直想要个孩子，这倒好，这婚离了，这孩子来了，哎，我就是混蛋呢。你们说我干嘛非要那么做呀？我干嘛非要跟海丽离婚呢？我。方志远按住了老爸的手，你先冷静点啊，现在说这些没用。老爸缓缓地抬起了头，看向了明航说，你说海丽要带着这个孩子再婚？明航有些尴尬地说，我也没想到人家给我介绍的相亲的对象就是海丽呀。哎，老爸，你可千万别冲动啊。海丽说了，这个事儿啊，他会找你谈的。老爸很坚定地说，要是他真的生下这孩子来，这孩子我养，我要抚养权。 什么？ 你带孩子？老爸，你疯了吧？先不说这个抚养权能不能拿到，就算这孩子真的给你了，你有这时间和精力带孩子吗？可以把我妈接过来呀，我总能有办法。方志远叹了口气说，老爸这心情啊，我理解。说真的，要是周宁静真的要跟我离婚，说什么，我都得把周子带在身边的。老八看向了方志远，什么？你和周宁静要离婚？陆泽熙接过了话头说，别听他瞎说，他们俩就吵了一架。不知道怎么的，明航叹了口气说，哎呀，要是你们俩都离了，我可就真的不相信婚姻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 厉，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方志远离家不久，周宁静喝了点酒，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陆泽熙发了微信过来，说方志远现在在他那儿了，让周宁静放心。这时候，周宁静才觉得有些后悔。周宁静和方志远结婚之初，两个人口头约定了不少夫妻相处的原则，比如吵架可以，但不要离家出走。再比如，如果两个人有矛盾，最好关起门来解决，不要让外人看笑话。又比如，吵得再激烈，也不能提离婚。这回倒好，三个关键性的原则全都被破坏了。周宁静读过的那些情感鸡汤，无一例外地告诉她，她今晚的行为非常愚蠢，等于把丈夫往外推，而很多外遇的萌芽都是从一方不理解另一方开始的。周宁静想给方志远打个电话，却又不想让步。在他和方志远的婚姻里，周宁静一直都是那个能够掌控局面的人，可是这次他觉得有些拿不准了。方志远的态度让周宁静有些害怕，他甚至开始患得患失。 尽管这样，权衡再三，周宁静还是没有主动联系方志远。周宁静躺在女儿周子的身侧，看着这个属于他和方志远的孩子。孩子已经褪去了刚接回城时那黝黑的肤色，看起来粉嫩了许多，眼睛、眉毛和方志远极为相似，尤其是那双透着温和与灵气的圆眼睛。 周宁静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方志远，是在高一新生报到的时候。这个衣着平平，却长相俊朗，透着一股子机灵的男孩，很快就引起了周宁静的注意。 能够考取某城一中，对于出生在偏远山区的孩子来说实属不易。迈入高中以后，方志远因为家境感到无比自卑，却也因此变得更加优秀。好看，有上进心，加之那一点半点的忧郁气质，方志远很快博得了包括百城、周宁静等女孩的芳心。 可是当年的周宁静，父亲生意上的失利让他的性格变得极为内向，连要好的同学都没几个。一开始是周宁静不愿意和同学有过多的接触，时间久了更是变得独来独往。对于方志远，周宁静心向往之，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近过他。 得知方志远高考志愿填报了广州一所大学，成绩平平的周宁静决定放手一搏，悄悄填报了这所原本可望不可及的院校。高三最后两个月，除了学习，周宁静心无旁骛，不知道做了多少真题卷，也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他差点没跳起来，他终于能够和方志远一起上大学了。方志远的缺点是在之后的相处过程当中，周宁静才慢慢了解的。方志远优柔寡断，没主见，考上大学后他还变得有些安于现状。确实在某城一中，方志远或许还是个人物，可是在这所大学人才济济，方志远很快就被埋没了。周宁静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对方志远的初心，在感情上反而变得更加投入。她像很多女人一样，开始试着去改变另一半。她要把方志远打造成理想中的丈夫。可是这次，方志远不再愿意听从周宁静的安排。此时，女儿翻了个身，搂住了周宁静的脖子。 妈妈。 周宁静抱紧了女儿，一瞬间眼泪翻滚而出。 老爸回出租房的时候天都快亮了，董安安全在沙发上睡着了，她睡得很沉。老爸取了条毯子轻轻地盖在她的身上，童安安的长睫毛动了动，睁开了眼睛。 嗯，八小根，你回来了。 你干嘛睡沙发呀？ 我这不是在等你呢吗？ 童安安爬起来，像个撒娇的小女孩，攀上了老爸的背。 哎，你先下来。 我不，我之前生气了，你还没哄我呢。 老爸抓住了童安安的手臂，把他从自己的背上弄了下来，让童安安在沙发上坐好。啊，你听我说啊。 我不听。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我们原本就不能在一起，现在更不能了。哎， 你怎么了？ 童安安看着老爸。 哎，你哭了？ 没有，我没有。 出什么事儿了？ 老爸站了起来，想摸童安安的头发，却还是收回了手。他慢慢地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两条腿就跟灌了铅似的，沉重，拖沓。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想好好的洗个澡，打起精神，去见海丽。他必须跟他好好的谈谈了。而童安安呢，他对自己的好感也许只是冲动，只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女孩需要人关心的时候刚好出现在她的面前了。是啊，如果自己年轻几岁，如果早点遇到她，或者哎呦，老爸觉得一阵头疼。 接到老爸的电话，海丽 并不感到意外，他不想独自面对老八，思来想去，联系了周宁静。周宁静得知海丽怀孕了，大感震惊，把女儿送到娘家，便急匆匆地来到了海丽约她的茶楼。茶楼包间内，海丽已经坐在那里等了。她剪了短发，穿衣虽还是不合章法，但整体看着肃静了很多，大概是孕期激素的作用，海丽的肤质变好不少，倒显得年轻起来了。原来海丽是在色达旅行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怀孕的。 色达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而对很多向往色达的旅行者来说，色达指的却并不是这个小县城，而是县城南边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周宁静在网上看过色达的照片，这座位于山沟的佛学院，大片大片的红色的小屋，非常的壮观，让人震撼。据说佛学院的僧众现已万计。 周宁静问海丽，你去色达是想寻求内心的平静？海丽点了点头说，嗯，可是没想到从那儿回来以后，我的生活再也无法安静。说完，海丽摸着自己的肚子，我总觉得这孩子哈是佛祖赐给我的，所以我一定要留下的。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这个孩子是你去色达之前就存在的，只不过呢你在那里发现自己怀孕了。宁静，你知道吗，有时候哈你这个人呐特别较真儿，这一点真的不太好。哼。老八怎么说？海丽赶紧抬手看了看表，哟，再过一会儿老八就该来了。周宁静说，你呢，你是怎么想的？哎呀，我呢还真没勇气做一个单亲妈妈，所以首先要给这个孩子找一个父亲。哎，今天啊，说到这儿，海丽从包里掏出了一份协议书，我打算和老八签一份协议，这孩子啊，我不用他帮着养，他不需要承担责任，也没有任何义务，当然孩子和老八也没有任何关系。海丽，你听我说，现在你既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你呢又想留下这个孩子，那么与其带着孩子在家，那还不如和老八复婚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和老八复婚是最为合理的选择，不然我不建议你要这个孩子。海丽摇了摇头说，啊，孩子必须留下，至于复婚绝对不可能。 说话间，只见老八和方志远并肩走进了房间。方志远和周宁静一个短促的对视，两个人都有些尴尬。找方志远帮忙也是老八深思之后的决定，毕竟在海丽和老八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方志远两口子曾经是他们的消防员。老八这边也拿出了一份协议，和海丽的那份内容正好相反。四个人对坐着，跟以往很多次一样，只是这一次海丽和老八的身份已经变了，而周宁静和方志远他们俩之间也有了一道不能言说的屏障。房间本来就很小，夹着凝重的气氛，方志远觉得透不过气来，他走出了包间想去抽支烟，周宁静找了个借口也走了出来。 在洗手间的门口，周宁静看到了方志远，方志远下意识掐灭手里的烟，抬眼看了看周宁静。抽烟是方志远 刚做销售那会儿学会的。在那个圈子里，烟酒不沾确实很难。后来周宁静备孕，要求方志远把烟戒了。这也还是从那之后，方志远第一次当着周宁静的面抽烟。周宁静很想发火，但还是忍住了。他看着那个被掐灭的烟头，心如刀绞。他难受，并不是因为方志远抽了这支烟，而是他猛抽烟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叛逆的孩子。周宁静越不想让他做的事，他偏要做，他偷偷做，仿佛这样就能够给他带来极大的快感。原来这些年看似平静美满的婚姻生活早就暗涌四起，只是疲于为生活奔忙的周宁静没有发现罢了。 方志远先说话了，我昨天晚上住老陆家的。 我知道。 对不起宁静。 听到这声对不起，周宁静觉得心头一热，方志远到底还是知错了。周宁静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愿意在他面前表现得很软弱，他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够由着方志远去折腾。周宁静缓缓说道，等海丽他们这事儿解决了再谈我们俩的事儿吧。 走吧。方志远说着往包间走去，甚至没有回头看周宁静有没有跟上来。 周宁静刚刚有些温热的心又变冷了，他木然地跟在方志远的身后，想起他们俩刚谈恋爱的时候，每次过马路，方志远总是站在车来的方向，伸手轻轻地挡在周宁静的身侧。 海丽，你太过分了，这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八有根，我们俩已经离婚了，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 砰砰两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摔碎了。方志远急忙推门而入，周宁静匆匆地跟了进去。 茶楼包间里，海丽和老八僵持不下，这边海丽已经上手了，茶壶茶海被他摔落满地狼藉，要不是方志远眼疾手快拉开老八，估计海丽能一口气抽老八18个大嘴巴。方志远拥着老八赶紧往外走，周宁静很有默契地抱住了海丽，一场大战这才得以避免。 方志远边走边说，老八你这干什么呢，你不知道海丽现在怀孕了，她要是有什么闪失怎么办呢。老八红着眼睛说，她是故意的，她知道这些天我一直想要孩子，她全知道。哎，走吧走吧走吧，我先送你回去。我不回去。志远，周宁静他堂哥不是律师吗，你带我去找他。什么？就现在啊。老八点了点头。 海丽和周宁静还在包间，看样子海丽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是小声啜泣着。哼，八有根之所以和我结婚没别的，就是想找个人给他们老八家传宗接代。你看现在我们都离婚了，他还打这个孩子的主意呢。海丽，你也别把老八想得这么不堪呢，他想要这个孩子那也是人之常情啊。我说句你不愿意听的话啊，其实呢从长远来看，你把孩子给老八，你以后的路会好走很多。男人都是很现实的，就算你找到再婚的对象了，对方也未必适合你。海丽看向周宁静说，那如果你是我呢？周宁静沉默着。海丽有些咄咄逼人，如果你和方志远离婚了，你会把女儿给他吗？哎呀，海丽，这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海丽，你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 海丽站起来，笑了笑，哼，因为咱们俩不一样，对吧？你周宁静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你比我有能力，你比我漂亮，即便你带着孩子，你后边还有大把大把的男人喜欢你，是吧？周宁静也站起来说，哎呀，哈利，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我什么都没想啊，是你，宁静，是你这么想的。我海丽一无是处，以前我还有份工作呢，现在连工作都丢了。就像你想的一样，我确实没有办法一个人带着孩子。但不是我没有能力，我只是没有勇气。哼，海丽说完，拎着包扭头就走。周宁静愣在那里，只是苦笑。 海城律师事务所，周宁海前脚刚刚送走一位客户，方志远就带着老八走进了他的办公室。看到老八这一脸的郁闷，周宁海就猜了个十之八九。前些年，他的律师所接过不少的离婚官司，而他呢，也成了某城出名的离婚律师。他的那些客户，年龄层从50后一直到90后，不过最近80后是越来越多了。他看过一份调查，自2003年以来，某城的离婚率连续12年递增，而80后正在成为离婚大潮中的主力军。见到了方志远，周宁海想起了上次安文的事情，就说，你和宁静的同学，那个叫安文的，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抚养权官司是稳赢的呀，怎么说撤诉就撤诉了呢？说是孩子离不开徐家，更是离不开程红。程红，记起来了，孩子的后妈。虽然是后妈呀，不过人对孩子是不错的，这孩子是他一手带大的。周宁海喝了口茶。我这么跟你说吧，抚养权的事情要是不弄明白，以后啊，早晚还会有麻烦的。老爸站了起来，周律师啊，我这也是抚养权的事情，不要急，不要急，啊，坐下，坐下，坐下再说。老爸坐下了，把自己和海丽的事情和盘托出。周宁海皱了皱眉，你想要这个孩子？对，你们可以协商解决孩子的抚养权和抚养费问题。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起诉到法院。法院呢，一般会根据你们双方的经济条件和对小孩成长最有利的情况进行判决。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前妻他也想要这个孩子。一般的情况下，两岁以内的孩子归女方抚养。哦，听完了周宁海的这句话，老爸倒吸了一口凉气。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